些，他被做抽成对未来自言自语，便让一场支离破碎的美梦看光阴散落下的满眼飞红，遥不可及的相守，咫尺天涯的相拥，在繁华的空时他们相